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呢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北京的晴好天气也将一直延续到2022年元旦假期。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首都机场元旦期间预计运送旅客25.3万人次。中国科技馆3层智能机器人常设展厅在昨天亮相。2022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如约而至。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首都机场今天发布的数据，预计1月1号到1月3号2022年元旦小长假期间，首都机场整体客流平稳，预计进出港旅客25.3万人次，日均8.4万人次，进出港航班2409架次，日均803架次。首都机场西延北新桥站在今天正式贯通运营，并和地铁5号线实现换乘，为乘坐轨道交通前往首都机场的旅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目前旅客可以在首都机场线三元桥站东直门站办理国内主要航空公司的登机牌打印和航班查询等服务。今年7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此后，全面规范校外培训，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等一系列的双减政策组合拳落地，给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生活带来了真切的改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说到双减后学习生活的改变，朝阳区实验小学4年级李思源的第一反应就是睡眠时间增加了。 以前上课外班回家的时候都已经8、9点钟了，睡觉的时间就特别少了，现在没课外班了，然后呢可以睡10个小时以上。 放学不用再赶辅导班，让李思源有了更多时间参加学校活动。 工程师非常优秀啊，大家觉得加好。 在课后时间，李思源和同学们操控机器人进行着机甲大战。这学期朝阳区实验小学开设了40多门课后服务课程，吸引了超过95%的学生参与。胡爱国书记说， 比如说我们的舞狮课程啊，机器人编程的课程，合唱啊，音乐情景剧啊，打击乐管风琴的课程啊，等等都有，尽量给学生提供丰富性多样性的课程的选择，也能吸引一些有这方面需求的学生回归到我们的课堂之中来。 利用课余时间，写作业和答疑也都可以在学校完成。胡爱国书记介绍， 我们哪个年级都有学科的主任骨干老师组织辅导答疑的团队，采取了有集中的还有个性化的辅导，让学生基本上在学校把这一天的作业都能够完成，减轻了课业负担。 这学期学生每天的体育运动时间也增加了，朝阳区实验小学还研发了运动健康助手，学生每天坚持运动就能打卡得积分，获得表彰。家长毛女士说， 原来如果我们不监督，那他有可能就不干了，但现在就不是，特别积极主动的要求得积分，变成一个自发主动的模式。 胡爱国书记认为，双减促进了家校社教育观念的转变，从过去的刷题报班转向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鼓励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多阅读、多实践、多思考。 这面墙都是我们的幸福出版社，这一溜都是我们学生出的书，有低年级以日记为主的这种书目，高年级有的学生写文言文、诗歌，我们给他举行隆重的新书发布会，这样学生他兴趣特别特别高。家校合力吧，孩子哪方面有他的兴趣爱好，适当的去给他引导，激发他学习兴趣，减轻了学生负担。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科技馆3层智能机器人常设展厅在昨天亮相，为观众们献上了2022年的新年贺礼。四足小狗机器人可以跳跃，能够上坡做俯卧撑，无人机表演编队飞行和钻圈，智能制造产线14道工序展示着一个机器人玩具的诞生，32件炫酷的互动展品呈现出了科技感、未来感十足的智能化机器人世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